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今天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也欢迎你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是星期二，那首先这首歌来自于小派派伟俊的新歌，叫做 Drinking on a Tuesday， 周二来喝点吧。来自派伟俊的新歌 Drinking on a Tuesday。 那这首歌呢是纪念一段逝去的爱情，不过是用欢快的方式来表达罢了。那这是小派的第一首全英文的创作单曲，转眼之间他已经出道了六年时间，很多人认识他都是通过周杰伦，不知道你是不是通过这样一首歌曲开始认识小派派伟俊的呢？我们就来听2016年小派和老板周杰伦共同为功夫熊猫三所演唱的这首 Try。 So you try, you hope they'll see. If on this brand new day you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e same old street, you will see what you deserve. Let's go, 我说情话里我送你来过去，他们说人生的结局非常的戏剧，塞我枪毙古城满地，在无限的世界里谁与谁来为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红沙里用注定写下 Step into the light and soon you will find somewhere deep inside 追逐真的真爱，漂泊在这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无人承诺谁的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什么让不遇见这样的你，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什么让我不再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 13岁开始写歌，17岁被李宗盛发掘，21岁发片，这就是白安所演唱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收录在他2012年的首张专辑《麦田捕手》当中。滚石40周年的音乐企划《滚石壮乐队》已经有很多首歌曲发表了，当中有《怪》的，像《二手玫瑰》的恋曲《1980》，《无望》合作社《阴天》等等。当然也有偏流行好听的，比如说像旺福的《傲慢与偏见》，火星电台的《明天》。那在这次乐队与经典的对撞当中，不知道你更喜欢哪种风格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落日飞车》，翻唱自林心杰的这首《爱错》。 窗

的天真，为爱情在努力，世界一直变，有一天我在梦中发现，也发现你的鞋不在我的视线。那一天我哭了一整夜，也知道我回不了过去。谢谢你给我的爱，现在我才看清楚，彼此曾经受的伤，时间里烟消云散。在经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回头看过去，想念你的微笑和眼睛，在努力，世界一直变，有一天我在梦中发现，也发现你的鞋不在我的视线。那一天我哭了一整夜，也知道我回不了过去。谢谢你给我的爱，现在我清楚，彼此曾经受的伤，时间里烟消云散。在经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谢谢你给我的爱，现在我才看清楚，彼此曾经受的伤，时间里小云山。在爱情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受的伤，时间里烟消云散。在爱情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谢谢你给我的爱，现在我才看清楚，彼此曾经受的伤，时间里烟消云散。在爱情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 这是李心洁2003年 Man and Woman 专辑当中这样一首《谢谢你的爱》，之前是落日飞车翻唱的《爱错》，也收录在了这张专辑，两首歌曲都是由张震岳来创作的。而说到《谢谢你的爱》，当然也会关联出一些经典老歌，谢霆锋有首歌曲叫做《谢谢你的爱1999》，而最为经典的要数刘德华这首1992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谢谢你的爱》。 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孔跨。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在2012年12月21号这一天发表 MP 魔幻力量第三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射手》。他们将 band sound 和电音舞曲相结合，而 MP 魔幻力量也从这样的改编当中变得更加的时尚和动感。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在发展最好的时候由于一些原因不得不停摆，而如今的婷婷和谷谷 solo 发展也没有取得在乐队时期这样的高人气。那接下来这张专辑同样是在12月21号这一天发表，2007年许茹芸北纬66度也是她加盟种子音乐的第一张专辑，也是时隔3年的再次发片。专辑当中除了和许常德、陈小霞再一次合作之外，还特别约到了周杰伦、方文山、吴青峰、陈珊妮等人的作品，而许茹芸自己写的歌也作为专辑的主打而收录。我们就来听这首《看完烟火再回去》。 星星满天空，漫步秘密小路中，想起和你的时候，紧紧地抱住我，一起倒数跨年的夜空。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看完烟火再回去。短短时间里，我的幸福满满地，心里的爱暖暖地。 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没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016年的12月21号，赵雷推出了第三张专辑《无法长大》，复古又流畅的旋律，平凡而感动的故事，也构成了他独特的音乐魅力。而这样一首《成都》也成为当年红极一时的爆款。有些歌曲会像时光日记一样让你回到过去，而有些歌曲则会自成体系，组成前传后传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动力火车去年这样一首单曲，也收录在今年的《都是因为爱》专辑当中，这样一首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 个事发现场，错过了才想到回头看，好久不见。生活把锋芒磨成一脸风霜，把我们磨成这副模样，好久不见。在空前的爱，在绝后的伤，都得学会不翻旧账。心情别瞎猜，往事别乱讲，都老朋友了，没什么心酸，会摆在心上。曾经跳上车子离开台北，坚持到底的谁亏谁欠，已无所谓。发现我们要的永远，竟然是这样的聊聊天，有多安慰。在空前的爱，在天后的伤，都得学会不翻旧账。别瞎猜，往事别乱讲，都老朋友了，没什么心酸，会摆在心上，又何必那 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从小道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

儿一呼，嘴上有猛刺，鞭炮盖不透，念着的又是鸡蛋和蒜丝，我都很想吃。前头个吃鸡，龙飞凤舞写的通知，一单一票一摊吃，钱难也几只，再去个主题大张旗鼓过通知。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是24节气的冬至，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由音阙诗听王子玉共同带来这样一首冬至。听完这首歌曲，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朴树22年前的旧作。这首歌曲呢是被房东的猫唱火了，这就是朴树1999年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这样一首 New Boy。 我们就来听朴树的原版。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怕香烟，你不想尝尝吗？明天一早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九八，最好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右边的太阳， 我爱是大才路上大，你要走吗 via via， 一岁大叫啊叫，那夜灯是否都梦游，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住哪 via via， 迷样的吃吗觉得，呼吸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见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曾经失了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知怀疑， 我曾经为了我的一切只想要 12月17号出道23年的爱尔兰组合西城男孩 Westlife 将首场线上演唱会献给了中国歌迷，他们翻唱了朴树的《平凡之路》，也是刷爆全网，相信有不少朋友在朋友圈也发感慨，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光，真的是满满的青春气息。那下面这位歌手也代表了几代人的青春，作为歌坛的劳模，至今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接下来就带你重返90年代，我们来听这首《忘情水》，有请刘德华。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心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

Okay. Si quisieras que por ti yo fuera una fiera en celo que se mete donde no, quiera madre. Y me voy volviendo loco, loco, loco, loco, loco, loco. Corazón de velado, corazón de velado. A girl who turns up the heat by walking through the door. And when she hits the dance floor, she burns up all the lights. She's the one and only one thing in his sight. The man who just doesn't know what is all it's gonna need. He only knows what he wants and what he really needs. He needs to know what makes her tick and know her other games. He knows no other woman. 2012年12月，张学友推出的首张全英文专辑《Touch of Love》，刚才便是专辑当中占一首当年大热的单曲《Horizon the Mellow》。当时身为这张专辑制作人的张学友事无巨细，从全球600多首创作 demo 当中来挑选，在录音室唱了上百遍之后才终于录制完成，真的是煞费苦心。在2001年12月，彭佳慧推出了专辑《情歌手》，那专辑呢不难看出依然是以情歌为主，但是却跳脱了他之前给人悲苦的感觉，多了一些俏皮和活泼。那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由姚若龙作词、陈光华作曲的《喜欢》。两个人， 没必要回想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算各一半的旅程，我单薄的心才能变得丰盛。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绑住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续下去，不需要理由。 哦，我唱着你怀里面的那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哦，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哦哦，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有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这是来自周杰伦2007年专辑《我很忙》当中这样一首非常甜的情歌，甜甜的。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在去年发行的一首单曲《爆米花》。作为曾经 TFBOYS 小师弟，一转眼团员们都已经成长了很多。 经过不可思议，为世界涂上了颜色，默默地守护着，总是做很多，让我懂得从今后不再只有我。有时候小傲娇，却又总是在身后，也想给你一样的温柔。记得从今后，不管发生什么，请让我也能为你守候。 我们间就像电影，刚好遇见爆米花，那新的我把这颗口都吞下，又好像冰淇淋，刚好遇见了盛夏。 关心又代替我传达，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太多想法纷纷的难以表达，不算心话，但你几乎可以收下，飘着魔法，未来小浮华，一起去描绘它。 就这样阳光般你悄悄经过，不可思议为世界涂上了颜色，守护着，总是做很多，让我懂得从今后不再只有我。有时候小傲娇，却又总是在身后，也想给你一样的温柔。请记得从今后，不管发生什么，请让我也能为你守候。天就像电影，刚好遇见爆米花，贪心的我把这颗口都吞下，又好像冰淇淋，刚好遇见了盛夏，盛夏飞得像天，在心里面慢慢的融化。 你的一切要怎么放得下，这一时间我 已没有办法，看着你认真脸颊，未来有我不需要再害怕。我们间就像电影，刚好遇见爆米花，贪心的我把这颗口都吞下， 又好像冰淇淋，刚好遇见了盛夏，加倍的香甜，就安心做我的爆米花。 上斗肚鸡牛郎拼命弹七窍，我们都甜蜜 都甜蜜， 一年365天四个季节，我们都黏在一起。 下雨人群全都散去，只剩下我和你说不完的话题 的话题， 就算雨后没有彩虹，你我都总有就够。我想我爱你，不是三言两语，不是甜言蜜语就能轻松的说明，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每看你一眼都是清醒。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看你每个美景在中心，让我来填 心。今天有点冷，冰却感到很温馨，钱在你口袋里 口袋里， 天晴阳光热得要命，你说笑话让我讲述打喷嚏，轻轻的仙人掌终于开出花笑嘻嘻，对着我问 say cheese say cheese， 感激一路上都有细心滋养我的心。我想我爱你，不是三言两语，不是甜言蜜语就能轻松的说明，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每看你一眼都是清醒。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看你每个美景在中刷新。我想我爱你，不是三言两语，不是甜言蜜语就能轻松的说明，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每看你一眼都是清醒。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看你每个美景在中心，每一天都会如此清醒的刷新。 刚才三首歌曲都是甜甜的小清新，分别是周杰伦甜甜的时代少年团爆米花，还有这样一首来自于朱竹爱的小清新。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美少女通过网络走红，一首好想你也成为洗脑神曲。而在2017年20岁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专辑我来自四叶草，她的声音当中也有天然的甜度，刚才听到的便是由她所演唱的小清新。那下面这首歌曲则是由戴佩妮所带来的一个人的行李。 真的躺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等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海域海鸥相聚，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谁在谈恋爱，有什么大惊小怪？反正下一秒钟等我早已离开。我要一个人的希腊梦见苏格拉底，我要一个人的通宵看完鲁迅的背影，